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81章，呢一个咁嘅地洞真系非常之狭窄嘅，啱啱可以一个人通过。爬喺里边只能够只手脚着地，就唔系几好施展开嚟。由于我戴住啲防毒面具，所以喺呢个地洞入边呢，有冇啲咩异味啊？咁啊闻唔出。不过呢个洞穴咧就有啲潮湿，爬喺入边爬咗好耐，就见到咗相互连接嘅岔道口。睇嚟我真系冇估错，呢啲地洞果然系相通嘅。我亦都唔知道边条通向边一度，点样揀，最后只能够估顾文文当时所消失嘅方向，咁就爬咗入去，弯弯曲曲兜兜转转，爬咗大概成40米左右，就望见喺前边嘅洞穴系有啲扩阔咁样样嘅迹象。就喺呢个时候，喺我嘅视线入边出现咗一个人，嗰、那个玲珑浮凸嘅曲线。唔系顾文文又系边个呢？我心里边好高兴啊，即刻爬过去，一边爬就一边注意住前方嘅动静，担心咧会有啲咩怪物突然间夹出嚟咁。一直我就爬到咗去顾文文嘅身边，亦都唔见有啲咩嘢出嚟。我啊松咗啖气，心谂快啲揸紧时间将个人搞出去先讲。不过而家呢个地方真系实在逼仄。亦都唔可能将个顾文文孭啊或者咁抱出去嘅，只能够拖。当然啦，最好佢系自己能够喐。我啊爬到佢身边，叫咗佢一声，顾文文毫无动静。我心谂佢同阿林教授之前都系叫咗一声之后就无声无息噶啦，不由得心里边一凉，心谂唔通佢已经遭受毒手？咁样一谂就即。我即刻除咗顾文文面上嘅面具，去探一探佢嘅鼻息。啊，好彩仲系生嘅，可能而家真系晕咗过去嘅啫。我即刻揿一揿佢嘅人中，一边揿一边细细声咁嗌佢嘅名。呢一招啊几有用啊！顾文文嘅眼皮啊喐咗一喐，慢慢咁打开，声音嘶哑而虚弱咁讲咗一声：陈渊。我话讲，而家咩都唔好讲啊！有冇力啊你？呢、这个地方我冇办法孭你出去，得要靠你自己先可以啊！顾文文好靓嘅眉头皱咗一皱，稍微咁挣扎咗下，喐咗下身，最后仲系拧咗拧头，气息啊有啲喘。佢讲系比苏，比苏，我惊咗下，我讲你话捉你嘅怪物系比苏？顾文文啊岌咗下头，虚弱咁讲。嗰一个好古怪嘅面，当时就系同我隔住一层嘅面具，不过唔会睇错。佢个嘴里边有一条脷，系可以刉到去人嘅皮肉入边。我条颈俾佢咁钉咗一下就晕咗啦。呢度系边度啊？ 一路讲，一路就喺度睇住呢度咁狭隘嘅黑暗环境。我苦笑咗一声讲，可能真系比苏嘅洞穴啦呢度。事到如今，我而家应该就明白过嚟啦。嗰条石柱上边嘅嗰啲黑盒仔，八成呢唔系咩毒气，嗰啲异香就系吸引比苏嘅源头。徐福修建呢个地方，岂唔系就为咗吸引呢啲咁嘅比苏嚟守卫佢嘅地宫？呢一招真系实在够阴毒啊！我即刻就去睇一睇顾文文条颈，果然嗰度有一嚿好似俾啲蚊虫叮咬过嘅一只大瘌，只不过就要稍微更加大一啲，好似一粒红荔枝咁喺顾文文雪白嘅颈上边，显得啊真系有啲触目惊心。嗰条脷上边大概就可能有啲咩麻痹人嘅嘢啦，顾文文而家就好难喐，我只能够讲，咁你忍住下啦。我啊将你拖出去，顾文文坚强咁岌咗下头，嘴角就好勉强咁笑咗一下。然而呢一下笑，唔知点解突然间就凝结住咗， 顾文敏含住笑意嘅双眼，猛然间一窒，盯住我嘅身后边，嘴唇就开始震起上嚟。我嘅心思啊几咁灵敏先得噶，而家即刻就意识到后边有情况，乜嘢都唔讲，将早已准备好嘅枪反手直接一枪射过去，砰一声，听到身后边传来咗吱一脚嘅叫声，跟住就一笪黐粒粒嘅液体就接到我条颈上边，我即刻就向前爬，一路爬就一路再向后开枪，等到嗰啲吱吱声停咗之后，先有机会拧转头睇。喺呢个时候，由于我不断咁向前爬，我同顾文敏嘅身体都已经黐埋咗一齐，佢身体柔软嘅部分透过薄薄嘅衣衫传递过嚟一阵又一阵嘅温软幽香。如果比咗平时，一定就会令人心猿意马。不过喺呢个时候，我哋即使紧贴住一齐，一起呼吸交织，但系都冇办法去谂呢啲绮丽啦，而只能够拧转个头，将目光啊紧紧咁盯住后边，嗰度显然系趴住一只嘢，喐都唔喐，睇个样已经俾我打瓜咗。如果唔系求先顾文敏发现得够快，我反应力亦都够强，恐怕早就俾嗰隻嘢神不知鬼不觉咁钉一嘢㗎喇。顾文敏咪俾我砸住，可能都有啲呼吸唔过嚟，佢好冇力嘅手勉强咁拱咗我一下，等我意识都变得冷静返。我而家觉得唔应该咁趴喺度浪费时间嘅。咁想往后吞啦，点知嗰隻死人嘢呢就塞住咗我个退路。洞穴嘅前边係比较宽敞，可以通行嘅。但系唔知道通去边度嘅啫，我就有啲犹豫，应该向前爬定向后吞。但系未等我犹豫得太耐，我耳仔边就传嚟咗一声沉闷嘅声响。由于呢啲洞穴系交错嘅原因，个声音嘅位置就好难确定。不过睇个样，应该又系机械人其中嘅一个，亦都遭遇到同样嘅危险。不过我唔担心佢哋。佢哋四个系经过专业训练嘅牛人，相比之下，我啊更加应该值得担心嘅。咁而家应该要点样样先可以将呢个成身武力嘅顾文敏搞出去呢？事到如今，可能只能够推啦。后边嘅路啊被塞住咗，我就只能够从前边走。毕竟呢啲洞穴系相通嘅，要唔系过咗几耐，应该都可以揾个出口啩。点知道未等我将顾文敏向前推，我就突然间发现咗有一个嘢，佢就系喺前边转弯角突出咗一截黑蒙蒙嘅嘢。喺呢个昏暗嘅环境之下，如果唔仔细睇，又好容易被忽略咗嘅。好在我啊比较警惕，呢个时候一下子就俾我睇到咗呢一个黑蒙蒙嘅嘢，稍微咁抽动咗一下，就喐都唔喐啦。我仔细一睇。显然发觉是一截覆盖了鳞片的尾巴。我拧转头看了一看，那个死在地上的东西亦都有一截这样的尾巴。瞬时之间，我的背脊出了一层的冷汗，心想这些东西竟然会思考的，他居然会躲在转弯角的后边来等我，难道真的想偷袭我地？如果我求先冇发现呢一截小尾巴嘅话，或者讲唔系咁啱得咁巧，佢喐咗一下，讲唔定我就真系推住顾文敏啊直接过去噶啦。咁样样嘅话，哇！我几乎可以想象得到，自己同顾文敏爬到去嗰个地方嘅时候，喺旁边就会突然间捐出一只比苏嘅场景。嗰一只死咗嘅比苏，由于个面向下嘅，所以我就睇唔清佢个样。不过淨係回忆一下当时我哋喺个木盒仔入边所睇到嘅嗰张画，已经够晒惊劣㗎啦。呢样嘢长得嘅比较似蛇，靠近头嘅地方有两隻细长嘅好似水蜡一样嘅咁嘅爪，然之后身上边呢就覆满晒鳞片，怪模怪样咁。唔怪得知嗰啲扶桑人称佢叫做妖怪呢，呢样嘢大概可能就係扶桑特有嘅土特产。 我哋喺国内边啊，真系从来都未见过，未听过。顾文敏啊，顺住我个目光睇过去，亦都呆住咗。佢显然亦都发现咗啦，但系佢冇讲嘢，系用眼神示意我。而家应该点办呢？我谂咗一谂，呢就唔系办法嘅，唯有硬拼啦。俾苏攻击嘅办法咧，就系将个猎物啊钉一下，等佢啊麻痹。咁我而家全身上下只有系条颈啊裸露咗喺外边嘅啫。我当即啊对阿顾文敏讲：，喂，借你件衫啊用，快啲除啊！顾文敏啊大惊失色咁讲：，咦，你想做乜嘢啊？我讲：我啊将条颈包起上嚟，去解决咗嗰只嘢先。好在顾美女平时咧就真系好大方嘅，呢一阵间都有啲傻咗眼，佢擘开个嘴又唔出声。我啊知道呢个要求有啲过分，但系而家性命攸关，再婆婆妈妈咁啊玩完噶啦。你睇下呢个洞穴嘅结构，你就知道啦，比数嘅数目啊肯定好多嘅。如果再系咁担唔落去嘅话，可能佢哋会聚集起上嚟噶噃。于是我讲：，哎呀，大不了我眯埋只眼啦，得唔得啊？顾文敏见我咁讲，只有叹一口气讲：，咁你除啦，唔使眯眼啊，注意警惕啊！我一听啊大喜啦，喺呢种咁嘅危急时候，仲有啲咁香艳嘅福利，咁啊真系唔错。当即我剥咗佢件衫，佢嘅上半身咧系着住一件比较薄嘅衬衫。我有啲兴奋咁喺度解緊佢啲钮，点知解到一半，我傻咗眼啦，讲：，咦，点解里面仲有一件嘅？只见喺件衬衫下边仲有一件白色嘅小背心，乜嘢都睇唔到。顾文敏啊，神色平静咁撇咗我眼，讲：， 呢个系防止走光。 我讲：，你着咁多唔觉得热嘅咩？顾文敏讲：， 我唔着咁多，你咪觉得热咯。 我笑咗一笑。冇谂到佢真系识得同我开玩笑吓，气氛即时就轻松咗一下。于是我除咗佢外边嗰件衬衫，将条颈啊包实，然之后我就掹咗咗匕首出嚟，向住嗰个方向就爬过去。我啊打起十二万分精神，注意力亦都集中到最高，爬到去转弯嘅地方。嗰隻嘢果然突然间飙出嚟，我手急眼快，转身左手一抄，将佢压咗喺佢身下边。跟住呢个嘢都知道唔多妥啦，即刻就开始挣扎起上嚟。佢好似蛇一样咁嘅身体，滑捋捋圆碌碌喺我身下边系咁点，嗰种触感啊，睇我咧令到鸡皮都起晒。我啊睇准机会，另一只右手对住佢条颈啊系咁一笃。自然再捅咗两刀，呢一隻嘢总算就唔喐啦。佢条颈嗰度就流出咗一阵暗红色嘅血液。经过近距离咁观察，我总算啊睇清咗比苏嘅样啊。讲佢虽然呢系真系丑咗啲，但系就冇嗰个木盒画得咁恐怖。嗰个木盒仔上边嘅面部表情，或多或少可能真係经过咗某种嘅艺术加工，所以等人哋觉得好诡异。不过眼前呢一个除咗丑之外，就冇咩特别嘅感觉。解决咗呢一隻嘢，我即刻拖住顾文敏向前走。大概可能係麻痹嘅效果都过去咗一啲，冇几耐佢係自己就可以喐啦，慢慢咁跟喺我嘅身后边爬。冇几多时，我察觉到前方有一个向下嘅洞口，应该就位于墓顶上边嘅出口。我身上呢又事先准备好绳索嘅，当即我将啲绳扣咗喺个匕首上边，将个匕首成个就埋入咗洞穴入边。呢度嘅土质好坚硬嘅，完全系可以承受一个人嘅重量。跟住我就将条绳索绑住喺顾文敏嘅身上边，将佢送咗落去。顾文敏一落地，豆腐即刻发现咗情况啦。好快佢就从石柱上边跑过嚟接应，我就打算顺住条绳索滑落去嘅。点知忽然之间觉得我个膊头好似俾人拍咗下咁，我身后边点解会有人呢？我吓咗一跳，我即刻拧转个头过去。同时搵啲枪向后边一指，但系点知道我一拧个头过去嘅时候，后边竟然系冇人。 既然系咁，求仙究竟系边个拍我呢？唔通系由于我喺个窿入边捐得太耐而产生咗幻觉？